好，而家第三节开始，望向編輯部。 嗯，好。 第三节， 头先啊，我都见咧，黄之锋佢哋呢次上诉，即系咁样加咗去刑啦，即系十，应该话16+3呢一次。有啲人咧都话喂，香港会进入一个新加坡模式啊嘛。头先我哋讲起，即系政府可以揾大律师或者可能用佢哋法律途径，即系打官司都打死你嘛，打到你破产啊，乜都得噶嘛。 系 系， 绝对系啦。好明显系都系行紧新加坡嗰种方式嘅，因为咧我好多年前见到好似铿锵集啊，访问咧新加坡嗰个反对派咧，佢话同新加坡政府咧系俾人告足30年。打足30年官司，当时好似系几年嘅就系啊，系俾人告足几十年，每次官司都输，每一次咧都系俾人 破产钱，破产啦， 破产咗好耐啦，跟住咧就要连亲戚朋友接济，跟住咧佢搞埋你亲戚嘅朋友，你做你亲戚朋友做生意，一有钱支援咧就搞埋你亲戚朋友啲公司。系令跟住又你边度走私边度漏水边度冇申报边度违法， 曾荫权都系咁，系咁拖住你咁告你嗰日都。 喂，佢最新有单咧，新加坡有单咧，系李显龙个侄仔啊， 吓 就谴责呢个政府成日利用法律去乱柒咁告人。 哦，跟住即刻 佢都俾人告 诽谤嘛，即刻告 到藐视法庭啊， 系啦。再跟住过去诽谤， 讲下嘢都唔得嘅，系， 系、 嗯， 之后翻咗去美国啦， 系、嗯、啊， 因为危险啊，佢俾人提醒，即系嚟提醒佢，你喺新加坡咧，会有性命危险， 你皇亲国戚， 系、 啊，不过咧， 即系而家咧比较文明啲咧，好少话咧，好似元武门之变咁样噶吓，不过佢哋都系姓李吓，咁啊发生呢啲嘢咧，只系尊重历史啫，系嘛， 闩埋门先啊，先自杀啊嘛。 师兄徒弟系嘛，嚟都镬咯，系咪先？ 但系点讲咧？我哋比较下香港同新加坡，其实咧，你又好难怪新加坡人咁犬儒，因为佢哋过嘅日子真系好过香港好多，住啊，即系由摇篮到坟墓，系咪佢哋咁讲？都系个政府都系帮你睇晒好多嘢， 可以咁讲，系啦。因为咧，其实佢照顾得都好细致。其实我喺新加坡都逗留过一段日子啊。佢嗱，即系佢祖屋就好出名啦。即系话咩想当年，哎呀，仲有嚟抄香港啲房屋 物理好咯，佢抄 即系抄香港啲公屋嘅制度点样。即系佢祖屋，大家都知道系即系个好好啦。即系就算佢连物价嗰方面咧，佢哋自己政府咧都会有出一只产品叫 Fair Price 咁样嘅。咁就连出埋个开埋个超市嗰啲咁样，即系嗰啲咩豉油啊、米啊、咩牙膏啊嗰啲咁样。咁佢政府出咗一系列啲咁嘅产品，其实佢变相咪控制到嗰个物价咯。即系你第二啲产品你加到好贵嘅话，咁我咪买翻晒政府呢只牌子咪得咯。 嗯、 即系佢呢啲都会照顾到你咯。其实啲人其实冇乜嘢好 say no。佢个规划又即系其实好老实，佢真系做得几好。即系佢每你唔中意帮衬大商场，咁佢咪起好多熟食市场喺四周围咯。咁同埋佢又会即系细致到可能佢会要啲人就你出大碗、细碗、中碗嗰啲咁样嘅。喂，咁你有米嘅，你咪有钱嘅咪食大碗啲咯。你穷少少，咁你咪扎炮食碗细啲嗰啲咁样咯。佢呢啲都照顾得好啊嘛。同埋佢 即系如果你讲民生方面咧，其实真系唔错嘅喺民生方面。 嗯。 如果你话一个华人咧吓，见到一个咁嘅国家咧，觉得真系天堂一样喎。 系啊， 系嘛，即系你觉得喂领导人又系爱民如子系嘛，咁啊佢嗰啲又你生仔又派股票俾你系嘛，嗰啲大马石嗰啲唔知咩单位好似啊，系啦，跟住咧你住屋咧又分将嗰个私人市场。同埋祖屋咧分开区 分开， 炒楼嗱，楼照俾你炒楼冇问题。咁你又有祖屋，每个人我喺印尼嘅亲戚有啲移民咗去新加坡，因为佢觉得印尼危险噶，佢去新加坡。咁去咗新加坡咧，喂，间屋千几尺噶，一家四口，两个细路仔，咁啊两公婆，喂，已经有千几尺住，喂，好真系你觉得好幸福、好美满嘅喺新加坡。 同埋 即系你讲文。其他嘢 系，同埋喺新加坡咧，佢嗰边香港呢度真系好难学到佢啦。佢 嗰边头先所讲咧，炒楼同你自住嘅楼咧，佢可以分得好开，即系互相唔 两个市场啊！你有 同埋喺香港 系啊，市场噶 系啊，同埋香港你我嚟炒啲楼咧，你知一定系围住海，围住个边海边嚟到起噶嘛，咁你先卖得贵噶嘛。但新加坡唔得噶，唔准你咁样做噶。佢嘣一声起咗嗰、那个Garden by the Bay 嗰度，即系嗰个好有个 Doom 嗰个花园，即系起出嚟截住佢咯。即系佢嗰边系唔俾你起噶，反而系。香港政府一定唔够胆咁做喎。 香港政府咧，成日将啲最好嘅嘢留翻俾发展商嘅。咁啊，嗰啲住即系你老成日靓嘅地方，梗系我嚟起豪宅噶嘛，系、嘛？咁啊，嗰啲唔靓嘅地方先起嚟，再嚟起公屋噶嘛，系咪？即系你收冇平啊，咪起公屋咯。 嗯，啱。但系佢哋买车好鬼贵喎，新加坡嗰啲税好高，因为我以前咧就好多新加坡同学嘅嗱，新加坡有样嘢又好过香港嘅。新加坡读嘅医同埋律师咧，喺外国读咧，全部承认晒你只要系外国嘅certificate， 即系个毕业证咧，翻到新加坡全部承认嘅，一同国内读嗰啲接衔接嘅。但香港系好捻扑街啊嘛！你学阿老师话斋，你啲医生，你哈佛啊剑桥毕业都唔捻可以喺香港执业噶嘛？因为你考唔到一个咩中文试，新加坡唔系咁喎，新加坡。只要是即是他英联邦读的东西全部他都承认的。律师和这个医生都是即是他的叫做什么律师工会好像什么医学会的那些垄断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即是你只要有钱可以出到外国读书那些全部认晒你的。嗯 这样东西就新加坡是做得香港即是很多方面呢都做得好过香港政府的。 是。还有香港政府未必敢学咯。即系你， 佢嘅利益唔同咯，即系咧，佢嗰边咧，佢系乜嘢都管晒嘅。香港好多嘢咧，佢系放任，其实好似以前港英时代都系嘅，佢系放任某啲范畴就俾你啲利益团体要垄断咗。譬如你法律界，喂，不过都系嗰啲垄断噶，吓、啊，跟住咧，你嗰啲由医学界由啲本地医生嗰啲，即系嗰啲组织全部垄断晒嘅，你冇办法请英联邦嘅医生，你系喺哈佛。一个医学博士嚟到香港都唔能够执业，咁呢样嘢咪窒碍咗香港，因为佢保护香港嗰啲本地医生啊嘛，系嘛，所以咧香港嘅医生揾嘅钱系好多嘅，所以人话诶要做医生唔做律师，因为律师揾唔到食嘛，即系你老实讲叻嘅律师咧就揾到食，但系咧平均嚟讲揾唔到食，但系一般普通嘅医生咧都揾到食嘅，就算做一个地踎嘅嗰啲叫做即系家庭医生啊喺。街坊做嘅，净系做街坊生意，一个月搵十零万闲闲地嘅。 我八个好多，佢哋系啦，即系我八个呢啲呢啲咁嘅医生咧，最系打游击嘅，即系做兼职嘅啫。断钟计咧都有500蚊个钟，即系好地踎嗰啲咁嘅诊所仔啊，啲、哦、即系家庭医生诊所咧、都有500蚊个钟。 咁我哋讲下我堂妹啦吓，就喺香港系有牌嘅，咁佢就有15-16万个月啦。即系佢本来喺英国做紧医生喎，佢话哇屌，英国啊系香港三分之一咋嗰啲收入啊，即系佢就系万零磅啦。如果喺英国最好嘅情况，但系香港咧坐稳15-16万咧系一定有嘅。佢话香港基本上医生系全世界最高啊，唔系全亚洲，系全世界最高啲薪酬。 全世界 系 啦， 全世界 一个教师又系，教师系好高人工嘅教师。你一个教师在香港搵嘅钱咧，又系嘅，即系你即系都系平均都系高过外国嘅。咁啊，讲师啊，嗰啲教授咧更加高人工，比起外国高好多倍，起码3-5倍嘅。啊，你香港一个大学教授，喂，当个哈佛大学教授几倍人工噶？ 系，我哋一个教授咧系11-12万澳币松啲啊，即系已经系好 top 噶啦，喺大学入边11-12万咪即系大概你哋港纸70-多万，但是在香港肯定不止这个数，我想70-多万一年。 香港一定不止，香港多好多啦。即是你很普通的很普通的那些教授已经不止这个人工了，不是最顶尖那些了。最顶尖可能多4倍的。 但是现在香港政府其实是都是想引入专才，不过是北方下来那些。是 啊。 即是譬如北方医生啊那些打破你香港那个垄断。 佢个机会咧，即系整体咧系俾得多大陆嘅，而家系，因为佢即系个权力系来自上面啊嘛，所以佢咪要奉迎上面咧，佢咪将嗰啲即系机会俾晒上面咧。 嗯， 你而家內地香港嗰啲，即係香港喺香港嗰啲叫做國內人咧，因為佢哋有人脈關係，所以咧你見佢哋每一個範疇咧，佢哋都好似咧係特別快個人，特別著數咁樣嘅，係嘛？ 所以咧， 同埋佢哋真係有啲係讀過喺外國浸過鹹水嘅，即係其實大陸人咧，我諗去香港嗰啲都係。是在外国读过书同埋有少少学历嘅，即係唔係直接喺大陆嗰啲读嗰啲大学嚟㗎嘛。我听个朋友讲话其实好多都系。 海归派嘛呢啲叫。喂但係呢喂喺我认识当中呢即係我諗即係即係接触过我諗三十零四十个到啦啲佢哋呢好多都係虽然浸过咸水但係浸完咸水返嚟呢係更加拥抱共产党㗎喎。即係觉得佢哋。 因为搵到钱 㗎嘛。觉得佢哋咁样搵钱嘅模式，搵快钱嘅模式咧，咁先系啱嘅。即系觉得佢 一定系 。系啊，佢喺美国读完书，佢同即系同我哋讲系美国读书，即系个制度点样不堪啊！即系好多嘢都好多手续啊啲咁样嘅。即系佢觉得大陆嗰套先至系正嘅，所以有咁嘅经济起飞先。 因为佢有关系嘅话，佢可以直达上去好。即系可以跨过咗好多 process 啦，但系你外国嘅话，你又嗰度申请其实同以前香港一样噶，即系人要 冇特权 处批啊，系啦，冇错啦。 佢譬如话好多大陆人吓，喺内地，既然能够去出国留学喺大陆入边一天骄子，但系佢嚟到呢度，佢哋嘅英文有限噶嘛。有好多时候跟唔上㗎你睇下你即使话香港城大有几个大陆佬打个鬼佬嘅话点解你唔用国语讲嘢佢哋嘅英文跟唔上吓、有啲就特登话想去凑鬼啊即係融入啲白鬼嘅世界又俾啲白鬼蝦囉。咁条戏好 係嘅就算英文好跟得上即係其实我認识嘅大陆佬呢好细个嚟嘅即係佢哋都系点讲呢都系好向往甚至好多已经系外国 passport， 但系佢哋最后屘都会翻去北京啊、上海嗰啲做房地产咯。佢哋攞佢哋系有外国 passport 噶，即系佢哋系 substantially 系澳洲人嚟噶。咁咧佢哋都会翻去广州啊，识一个广州佢嚟咗成十几廿年，佢讲嘅英文系同澳洲系一模一样嘅。但系咧佢都话哇，原来即系佢喺呢度大咁上下，但系佢屋企人带佢翻去住咗几年。哇！原来喺大陆咁方便噶，以我自己嘅身份同埋地位，咁快搵到钱嘅，因为喺澳洲嚟讲，样样嘢 process， 即系乜都 process， 就算你好叻，做个医生，咁你顶笼都廿零万啫，即系顶笼啦，我当顶笼廿零万年，当你30万啦，咁30万即系百零万人仔，但系佢翻去做地产，梗系唔止呢个数啦，绝对唔止呢个数啦，做地产啊，做嗰啲金融嗰啲唔止呢个数，所以佢最后屘都系。佢会将个屋企 settle down 咗喺澳洲，即系啲仔女仲会喺度，但佢自己会翻广州去做生意。 哦，即系啲仔女就喺澳洲继续睇呢个大陆嘅剧，嗰啲咩三生三世啊啲咁啊。 咁又冇，咁又好似冇，但系点讲咧？即系佢哋都系会 prefer 大陆，系个搵钱嘅好地方，所以佢哋会中意大陆翻去住，咁啊搵快钱，可能搵够一嚿，又翻澳洲退休咁样咯。 即香港人咁咯，香港人当年太空人咁咯。 系咯，去加拿大啲香港人都系咁啦。而家咪搵一嚿咁啊，有翻加拿大长住都有噶。 九几年嘅香港人大部分系咁， 我啲官都系咁噶，攞官啊嗰啲叫。 哦，你睇下咩阿 Tony 咪摆咗个 post 出嚟咧，咪讲嗰个头先讲起咩三生三世嗰套大陆剧嗰个导演，原来系香港人嚟噶嘛？喂，佢呢啲咪反？ 系啊， 佢啲咪反攻大陆嘅成功好例子咯。 拍到咁烂嘅剧， 其实咧大陆噶，而家大陆好多嗰啲剧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有港产片影子嘅。因为咧，你而家上去嗰啲咧，比较有几个好出色嘅导演咧，其实都系香港导演，但系喺香港咧，其实系捞得好唔掂，系叫屈屈不得志嘅。有时喺无线嗰啲导演，有几个有两个都系无线导演嚟嘅，系嘛？咁其中呢个三生三世呢个咧，以前就拍过僵尸，都系佢系做导演嚟嘅。 哦， 即系我和僵尸入过一回嘢，系啊，就系佢导演，系啦。跟住就无线挖角就挖咗佢过去，咁啊。拍咗好多套都算都香港几收得嘅电视剧，咁翻到大陆咧，其实佢哋都系攞香港嘅成功嗰一套啫嘛。即系而家大陆其实咧，各方面嘅条件其实都已经好好噶啦，问题就系咧软件方面都仲系争啲。 系 人咯、 啊，亦都系人人嘅质素，即系当然咧，人嘅质素亦都未必话全部唔及你，只系佢嘅平均数唔及外边。但系咧，老实讲啊，13亿人，你话要揾10000个叻过你嘅人咧，我觉得一定叻过你全，即系你话全世界你当嘅每一个地方0.01% 嘅精英，即系香港700万人有10000个人有一个系精英啫，即系咧起码香港有700个精英，系咪咁计啊？咁如果系13亿人？即系佢有13万个精英嘅咯，系嘛？咁叻过你嘅有13万个，你点知喺边度遇到13万个叻过你嘅？ 系 随时都遇到嘅、哦。咁变咗咧，香港人上到去咧，你如果你即系除非即系老实讲，你要打低喺上面咧，系打出一条血路咧，我觉得你已经好叻好本事。所以我觉得好佩服嗰陈伟霆就系咁解。因为你香港人上到去，你见到而家喂。佢喺上面拍得住，叫一线小生嘅。你睇刘德华上面已经唔要你啦。 同埋有时啲人咧，可能未必放得低，话哎呀，我点解要翻大陆做啊？或者点样咧？我识得有个咧，佢系喺香港，好似一啲 rapper 啲咁样嘅。咁佢但系就唔系好出名啦，即系有人识得，但系不过唔算好出名。但系佢借住喺香港 rapper 呢个身份咧，佢喺大陆咧可以一年咧搞150场嗰啲 show 嘅。即系啲酒吧或者 disco 里面咧，搞150场嘅，你谂下， 哇，发达喎，真系， 犀利， 系啊，即系默默地发得达，其实唔知嘅，其实某程度上咧，即系其实香港人可以用住香港人嗰份嘅创意或者嗰份嘅优势咧，其实喺大陆咧仲有，其实有时啲人唔好太过介意咯，我觉得就， 其实有样嘢我想问下马来近，咁譬如话香港艺人啦，还是其他嗰啲，翻去马来西亚系咪好好搵啊？吓， 曾志伟嗰啲啊？要成日都翻过去， 类似 有啲过嚟，但系唔系从事呢个娱乐行业啊，都系投资餐饮业啊，投资下呢度当我哋呢度嘅地产都揾到唔少嘅，因为呢边娱乐嘅事业都同香港嚟比真系相差太远啦。 系 咁蓬勃，好沉闷下都。 哦、但马来西亚承认其他国家的专业，好似头先话咩新加坡啊嗰啲咁， 承认嘅。马来西亚， 就算你嘅嗰啲医生嘅专业资格啊，你系去印度，因为印度比较平啲啊，佢哋嗰边可以读呢个医科嘅，翻到嚟都系承认嘅。 系，我系因为佢马来同埋印度都佢系几个民族噶嘛。 系， 喂，其实咧，你话香港人咧，而家全世界其实都仲系有市场。问题咧，你识点发挥？因为早几个月咧，我睇过01咧有篇报道咧，系01先做呢啲嘢嘅，其他冇人做。讲黄树堂啊，大家知唔知边个叫黄树堂啊？ 唔识，做戏噶嘛，系咪？ 喺亚视做喺亚诶嗱做。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咧，其中一个角色嚟嘅。咁佢咧就系蝶变嘅主角，以前咧就同。周润发咧就同期一齐红嘅，但系可能个样唔系都麻麻地啦，普通啦，唔够突出啦。咁咧就后屘都系做啲角色，而家做啲老童啊、黑社会啊咁样啦。但系原来佢喺越南系好红啊，70岁系啊，佢早几年70岁喺越南做士帝。 好、 啊，我知你讲边个啦，我知你讲边个。嗱，而家白晒头发，啱啱嗰个又咪有个八达通广告同尹天照一齐拍嘅，啊，你黄树堂系海棠嘅堂，你 读冇字， 我记得系边个，好似都睇过呢集。 咁佢咧就系、是、喺越南，原来好红到发紫。咁佢去越南咧，有几十个影迷去接机嘅，咁啊仲影埋大合照，又有成立咩 fan club 咁样，喺嗰边咧佢系又寻到第二春嘅。原来系咁样，跟住咧佢就又做武术指导，又教人点样又打功夫，咁啊变咗喺嗰边咧就叫做相当吃香嘅。咁原因咧，人哋就系因为一套蝶变，加上佢亚视嗰阵时又拍好多套嗰啲武侠剧啦，咁样咁加埋僵尸啦，啊，咁你谂下啦，其实香港仲可以发挥到好多嘢嘅，问题就系咧政府人配合你。你睇南韩啦，南韩其实系10年前开始，佢哋开始培养佢嗰个软实力 K-pop， 跟住咧就系嗰啲艺人一路咧，佢系用国家去资助。而家你谂下，全世界都睇韩剧噶，全世界都迷嗰啲南韩嗰啲男团女团，系嘛？ 系啊， 嗰啲咧，喂，出到嚟个个都系天王巨星，几十个几十团嘅天王巨星，即系话咧，佢哋培养到过百个天王巨星出嚟。但系大陆咧，其实大陆都而家做紧呢样嘢，就是、抄啦。佢哋冇自己软实力，香港其实具备呢个条件嘅，但系而家香港耷晒，已经冇人再睇香港明星噶啦。你谂下，搞到陈伟霆要翻大陆揾食，但系俾佢叫做打出一片天地啦，系咪？ 我睇过，系我睇过有篇嘢访问阿李英爱嘅，阿李英爱话韩国系自从开放民主化之后，个社会开放咗，佢先至嗰个题材多咗，咁佢先至开始蓬勃嘅。相反，你香港嘅你为咗忌依样忌嗰样，我觉得即系尤其是你一台独大啦，你无线又有好多嘢唔俾你掂啊，你个题材又少咗咧。 线 又腐化，所以变成咁。 但系呢啲又唔关共产党事，好多嘢都系。 但系你香港，你香港无线嗰班人想擦鞋啊嘛。 系，都系啊，系。 无线就好短线嘅无线，即系短线就好紧要。即系我从来都系咧，嗰排兴乜嘢咧，佢就抄乜嘢。 系啊。 盗版电视台，你喂我唔系而家噶啦，喂就由90年开，由90年代开始。喂，啱啱拍完审死官，跟住咧无线就金牙大状，直情系照抄嘅。跟住唐伯虎点秋香上咗，佢又有个怼穿裤，完全系100%照抄落去嘅。喂，唔够半年啊，跟住咧佢即时拍嗰套电视剧，半年之后就出街。喂，屌你都知无线嗰啲真系完捻全系一个盗版电视台嚟。喂，到而家。20几年都仲系做掌门人，个屌嘅老尾真系，里面全捻部咧都系90年代、80年代嗰啲日本、韩国综艺节目嗰啲，咁啊日本同埋台湾综艺节目嘅彩剧桥段。屌你老尾，你而家仲系做掌门人？喂，无线堕落到而家重播掌门人，我屌你老母真系， 黐鸠个个都学 TVB 嘅，即系八九十年代 嗰啲。 唉，咪真系离，喂，你离谱到你而家咧，喂，唔单止你系抄啊，你仲系重播啲抄嘅嘢，咁搞卵重。喂，而家星期六日啦，下昼啊，1点钟开始做完新闻，重播掌门人啦，而家黐鸠线真系，唉，真系你当电视台咧唔执笠有鬼，真系系咪先？ 其实相反，我睇大陆有啲网剧吓，都唔差噶，即系佢 有进步啊， 有进步， 大陆 我发觉好进步添。好进步佢啲桥，要佢捕捉到，佢开始捕捉到有啲港剧嗰种快速啊， 系 嗰种神髓。 同埋佢哋系你讲你个系， 譬如话有一套抗日神，你可以话当系抗日神剧，叫阿文章做阿文章做嘅，佢做埋制片导演，佢自己控制咗个节奏，嗰套嘢叫咩咧？剃刀边缘，即系表面上就系话抗日，佢就话有个咩二打六嗰啲流民吓、啊，即系唔系流民嚟嘅，佢系做个地区东北帮日本日伪啊，汪精卫东北嗰个日伪政权啊，伪满洲国政权就做民警吓，伪满洲国做民警嘅，咁我点知话入边有个。突然间出咗共产党杀手，咁佢负责去揾下，咁又黐咗共产党啊！咁但系佢入边讲到佢做嘢好似有韦小宝咁，嗰套嘢佢系捉到个节奏开始，即系呢套嘢可以睇下，我觉得。 同埋我有睇咗有啲即系佢嗰啲民国戏咧，同埋有啲盗墓戏，唔知道有冇睇过《鬼吹灯》？你哋真系佢真系沙漠度拍咧，其实系好。即係好 spectacular， 即係點啊？即係好偉，好個景咧，即係好正。佢啲實景咧喺啲沙漠度拍咧，即係好逼真啊！所以其實佢哋有錢咧，佢哋真係做到好多嘢，即係唔似無線成日去嗰啲郊野公園拍嘢啦。 古裝街 啊，郊野 古裝街就係 佢個廠用咗， 一係就去南生圍，一係就係南生圍嗰度拍係嘛？所有文初啊、武俠片 都 係 嗰間屋 圍拍嘅。 係，大家咧可能聽到。只睇大陆网剧咧，即系唔好啲听众可能即刻，搞错啊！佢睇大陆网剧点？点解大陆网剧依家近来好睇咗咧？就是、因为咧，佢哋做网剧嗰个成本低咗，同埋 播要我嚟播咧，个条例少啊。佢哋咧其实依家揾咗好多香港啲编剧啊，同埋嘅制作班底咧过去帮手做噶啲网剧，因为太多啊，多到咧佢哋嗰啲大陆嗰人咧，你叫你咁急谂啲咁 creative 嘅嘢，同埋啲桥出嚟咧，原来佢哋系唔得噶。佢哋佢做唔到咁快去谂到出嚟噶，所以咧就揾到大量嘅香港人去帮手噶。所以我觉得香港人都唔错噶呢方面做得真系。 佢哋嘅节奏系好快， 系啦。 佢而家有几套剧， 系所以留心睇咧，其实系 进步得好快，系值得睇。有几套 陈伟霆嘅老狗们其实都几好睇嘅，你唔知有冇睇过？即系嗰啲又好又系好逼真嘅，即系嗰啲景啊，同埋佢哋做嘅嘢咧系嗰啲特技咧，其实亦都唔错啦，已经。 其实呢即是你作为任何即是其实香港人以前呢就是即出了名要学得快。你是吸收外国，因为我们香港见以前我们读叫经工啦 ,EPA 啦，小读中学的时候有读这样东西的，就是呢你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亦都是吸收中西不同文化，吸收人家的优点的嘛。正常如果哪里有些好的东西你应该学的，是吧？冇理由去固步自封，哎唔得喎，嗰啲资赖人，我哋唔学啊，点样？喂，唔系噶嘛，喂，人哋又有啲嘢，喂，学得快，人哋会有进步嘅，人哋做得好嘅，你咪学习咯。有边啲做得唔好，你咪唔好学啦。冇人叫你控制器官噶，系嘛？冇人叫你学，冇人叫你学去点去偷呃拐骗。问题就系有啲人做得好嘅，喂，你系一个学习对象嚟，即系我哋嗰阵咧，喂，我哋就算唔系向自己学习，喂，都系要学习社会进步嘅嘢噶，系嘛？ 其实呢同埋嗰啲网剧呢，即係大家可能睇喂怎么一套网剧，即係嗰啲点样喎，点解咁多人去投资，点解咁多人去拍嗰啲咁样呢，喂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产业嚟㗎喎。佢哋有时好多时凭住一套呢啲咁样网剧呢，可以拗到好多唔同嘅赞助又好，或者好多搵到唔同嘅金主呢，佢哋要用钱啊，或者佢哋可能要出名啊，或者要成呢唔同嘅目的呢，喂嗰笔数其实好大㗎喎。即係唔好諗住只不过一个网剧啫咁样喎，即系唔好咁谂喎。 佢哋嘅点击率又劲咧， 系啊， 佢哋点击 率， 所以好容易搵到人投资嘅，真系。点解咁多就咁解啦？即系大家唔好睇先。 有一套咧，玩一套剧唔知系400亿嘅点击啊嘛。 啊，3×30咪得咯。 系咯，喂，你谂下，喂，如果以翻按翻嗰个我哋而家1000 view有$1嘅计数，即系平均咧，1000蚊咪1000 view，咁啊400亿个 view 咁样几多钱啊？喂，你仲可以跳包噶嘛？我哋而家冇跳包噶嘛，系嘛？ 仲有一样，佢哋仲有一个玩法，大陆佢哋嗰个剧，三生三世为例啦，咁嗰套戏嘅女主角咪杨幂嚟嘅，喂，原来佢投翻嚟做噶， 哦。投翻嚟投， 系啊，即系我包起呢套戏嘅女主角，即系因为杨幂自己本身有间制作公司噶嘛，咁跟住佢个股价就升咗好多咯， 系， 系啊，即系个市值即刻暴升啊，系啊，仲可以佢有咗啲佢剧嘅女主角，跟住仲可以立一批女翻嚟做嗰啲咩二线啊、三线啊、女主角嗰啲咁样，咁佢咪再带起埋呢一班人，再喺呢一班人佢哋，咁佢哋都会红埋噶嘛？咁你红咗之后，跟住佢哋嗰笔利益翻嚟，咁杨幂咪有得瓜分咯？ 又系 agent 咯，又系 super agent 啦， 系啊， 好似香港人。 但系呢套嘢好似嗰个佢拍嗰套电影炒得好紧要， 电影 输得好紧， 电影唔得，但系电视剧得，系啦。 电视剧我识好多澳洲嘅台湾人都好中意睇喎，即係佢之后我妈又跟睇啦，之后日日呢饭都唔煮就挂住睇啦。 係佢搵咗香港做香港人做导演，咪成套戏嗰个灵活程度高咗好多。 係生 同埋佢啲劇情真係唔错嘅，真係讲真係几好睇嘅，人生讲真係。 係 係咁样啦，咁啊除咗讲呢样，仲有冇第啲话题讲？ 都差唔多啦，今日都差唔多啦。不过我谂我哋又会俾人哋插噶啦，因为我哋有赚大陆啊嘛。有赚大陆啊嘛，我哋又俾人插噶啦， 咁不如我赚一套，有一套嘢叫《警察窝哥》，都几好睇嘅，新近系青春警匪片。 大陆戏啊？ 大陆戏叫《警察窝哥》。 咁你会 都几好，冇所谓嘅，好戏 啦， 我哋讲 大佬，你连印度连印度剧啊，啲人都会赞啊，点解唔可以睇翻共产党？ 而家啲人话系黄剧嚟嘅，呢啲系黄虫。 大佬，你好啊，咁样讲你要 黐黐地， 你即使讲到你自己系文明社会，你都要知道啲外族人做紧啲乜嘢，你先至知道点同佢应对。 冇错啦， 咁 系啦， 讲来讲去啊， 啱啊，啱啊，喂，了解人哋嘛，喂，你喂，你觉得你系你觉得佢系你嘅敌对国家，咁你点解唔去了解多啲咧？系嘛，将来去统治翻佢，侵略翻佢咧，你可以系嘛？ 唔理啫，都要运作啦。 唔系啲人成日 都大做先得嘅做嘢咯。 唔系啲人成日讲佢点嘅诶，话佢就嚟支爆啊嘛。喂，咁你唔了解佢，咁你点知佢几时爆啊？你爆嘅时候， 爆起上嚟嗰 阵时，喂，接收佢啊！ 系咯，唉，即系所以话咧，好出品嘅啫。所以咧，我点解咁睇唔起黄台阳？因为我觉得呢个人系弱智。 系 啊，佢当时咧，佢访问佢咧，我哋主张中港区隔，达至互惠互利。哇！呢句咁捻矛盾嘅笑话，佢可以讲得出嚟，佢唔惊打。 唔系梁天琦讲嘅，唔系黄台阳，梁天琦啊？ 梁天琦讲嘅咩？啊，系啊，梁天琦讲。 唔系啊，佢一路噶啦，两兄弟一 路 都系两兄弟。 唔系，我点几时觉得呢个黄台阳系即系？黐交线嘅咧，佢就跳上个火 van 顶，跟住唔知即系佢人生嘅高峰啦。跟住第二日潜咗水之后咧，就话令最佢话留俾大家最后嘅录音啊。黄台阳话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啊。咦？但系呢啲好似你今时今日都仲喺度嘅，系咯。 令我谂起打伊拉克嗰阵嗰个阿叉唔停咁喺度报道咧，话。炸咗几多个乜嘢？阿布殊打伊拉克嗰阵，有个阿叉噶嘛，有个阿里啊，搞笑阿里啊，佢哋叫做。阿黄颓样好似 啊。好啦，咁我哋今日都差唔多啦，今集节目。 好啦， 好， 拜拜， 系咁，拜拜， 拜拜， 拜拜。